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6集，魏无羡把这尸体摸了个遍，发现他的四肢都软塌塌的，只有胸膛和腹部有硬邦邦的实质感。撕了衣服一看，果然躯干是真的躯干，其余部位全都是假的。棉絮制成的头颅和四肢是用来欺骗这副躯干的，让他以为自己还长在主人身上。看着肤色和左肩的断裂面，一定就是他们在找的好兄弟的躯干了。刚才那名掘墓人竟然是来挖他的。魏无羡起身道，看来藏尸的人已经注意到我们正在查这件事了，怕被我们挖出来，便自己过来转移躯干，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恰恰被我们撞上了。哈哈，不过那个掘墓的雾面人怎么这么熟悉你们家的剑法呀？显然蓝忘机也在思考这件事，神色上那层霜意仍未褪去。魏无羡道，这人修为挺高，高到可以支撑使用一张传送符的消耗，他在脸上和剑上都施了法。在脸上施法倒是可以理解，怕被认出来吗？但一般名不见经传的修士没有在剑上施法遮掩的必要，除非他的剑在修真界中有点名气，或者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认得他的剑芒，一祭出来便会露馅，所以不得不遮掩。魏无羡试探着问道，韩光君，你刚才跟他交过手，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你很熟悉的人？更具体的话魏无羡就不方便说出来了，比如蓝曦臣或者蓝启仁。蓝忘机肯定的道，不是。对蓝忘机的答案魏无羡很有信心，他认为蓝忘机不是那种会遮掩事实或者不敢面对真相的人，既然他说不是，那就一定不是。蓝忘机也不喜欢说谎，照魏无羡看，让蓝忘机说谎，他宁可给自己施禁言术不说话。所以魏无羡立刻便排除了这两个人，说道，那就更加复杂了。蓝忘机将躯干装入另一只双层的风恶乾坤袋，妥帖地收好。两人在附近转了几圈，悠闲地转回了酒家一条街。那个小伙计果然说话算数，这条街上其余的酒家十之八九都关门了，而他们家的幌子却还挑着，灯也亮着。伙计端了个大海碗在门口扒饭，见了他们喜道，回来了，怎么样，咱们家说话算数吧。哎，两位见到什么东西没有？魏无羡笑着应了几句，和蓝忘机坐回白天那个位子。他旁边的桌上堆满了酒坛。魏无羡道，哎，对了，之前咱们说到哪里了？被那个突然跳出来的挖坟的打断了，我还不知道长平是怎么死的。蓝忘机便继续极其简洁地对魏无羡平铺直叙。薛洋、小星辰、宋兰等人相继离去，失踪的失踪，死的死。此事过后好几年，某日长平与他剩下的家人一夜之间全都死于凌迟，并且长平的一双眼睛也被人挖了出来。这次凶手是谁再也没人查得出来了，毕竟当事人已全部销声匿迹。然而有一件事却是能够确定的，凌迟他们的那把剑经验证伤口乃是小星辰的佩剑双华。魏无羡一碗酒停在嘴边，为这个后续愕然了，被小星辰的佩剑凌迟的，那动手的人是不是他呀？蓝忘机道，小星辰失踪尚未定论， 找不到活的人，那有没有试过招魂？ 试过，无果。 无果？那么要么没死，要么已魂散身消。术业有专攻，魏无羡对此是一定要发表意见的。招魂这种事情嘛，不能说得很绝对，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有时也会出差错的。我猜很多人认为是小星辰的报复吧。韩光君，你呢？你怎么认为？ 蓝忘机缓缓摇头道，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魏无羡十分欣赏蓝忘机这种处事态度和原则，笑眯眯地喝了一口酒，又听蓝忘机道， 你以为如何？ 魏无羡道，凌迟是一种酷刑，本身就意欲惩罚，而挖去眼睛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同样被挖去了双眼的小星辰，所以这些人猜测是小星辰在报复也无可厚非。但魏无羡思考了一下措辞道， 我认为一开始小星辰就并不是想要长平的感谢才站出来插手这件事的，他还没想好我究竟如何。 那名伙计很殷勤地送上来两碟子花生米。魏无羡被打断了，正好不用接下去了。他抬眼一看蓝忘机，笑道， 韩光君，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我没怎么样，我也不知全貌，同样不予置评。 你说得很对，在了解所有内情和来龙去脉之前，谁都不能对任何事妄加评定。 我只要了五坛，你却多给我买了五坛，我一个人怕是喝不完了。 怎么样，你陪我喝？这里又不是云深不知处，不犯禁吧？ 魏无羡本是做好了被一口回绝的准备，谁知蓝忘机道， 喝。 魏无羡啧啧道，韩光君，你真的是变了，从前当着你的面喝一小坛，你凶死了，要把我扔到墙外边还打我，如今你还在屋子里藏天子笑，偷偷喝。 蓝忘机整了一下衣襟，淡声道，天子笑，我一坛也没动。 不喝那你藏着干什么？留着送我呀。 好了好了，没动就没动，信你还不行吗？ 我不提了，来吧， 我一定要看看滴酒不沾的姑苏蓝氏子弟究竟几碗倒。 魏无羡给蓝忘机倒了一碗，蓝忘机想也不想接过灌下。 魏无羡莫名兴奋，盯着蓝忘机的脸看他什么时候脸红。谁知盯了好一会儿，蓝忘机的脸色和神色都半点没变，浅色的眸子很冷静地注视着他，完全没有变化。 魏无羡大失所望，正想怂恿蓝忘机再喝一碗，忽然蓝忘机皱了皱眉，轻轻揉了揉眉心， 过了片刻一只手支着额头，闭上了眼睛。 睡着了？ 睡着了。一般人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应该先醉然后再睡，蓝忘机怎么能跳过醉这一步直接就睡了？ 魏无羡想看的就是醉这一环节。 魏无羡对着睡着也是一脸严肃正直的蓝忘机挥了挥手，在他耳边拍了拍巴掌，不应，居然是个一碗倒。 魏无羡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拍了拍腿思索片刻，把蓝忘机右手环上他的脖颈，拖拖拉拉架着他离开了小酒铺。魏无羡摸蓝忘机身上的东西早已摸得娴熟无比，取了钱袋，找了一家客栈要了两间房，把蓝忘机送进其中一间，脱下他的靴子盖上被子，趁着夜色出门去。 行至一处荒郊野岭，魏无羡拔出腰间竹笛送到唇边，吹出了一段调子。 随后静静等待。这段日子，魏无羡和蓝忘机日日在一起，没有了独处的时间，他也就无法召唤温宁。除了此前身份半遮半掩，还有别的缘故。温宁手上有姑苏蓝氏的人命，纵使蓝忘机对自己很好，魏无羡也不能就这样当着他的面召使温宁。或者说，正是因为蓝忘机对他很好，魏无羡才没脸在他面前召使温宁。魏无羡脸皮再厚，也不能厚在这种事上。回过神来，耳边已传来那阵森然的叮叮当当声，温宁低着头的身影浮现在前方城墙的阴影之下。温宁一身漆黑，融在身旁的黑暗之中，只有没有瞳仁的双眼白得刺目，白得狰狞。魏无羡负起双手，围着温宁慢慢走了一圈。温宁动了动，似乎想要追随着他的步伐转圈。魏无羡道：“站好。”温宁便老实站好，不动了。那张清秀的脸似乎更忧郁了。魏无羡道：“手。”温宁伸出一只右手，魏无羡捉住他的手腕提了起来，仔细查看锁在他手腕上的铁环和铁链。这并非是普通的铁链。温宁发起狂来，极度暴躁，能徒手把钢铁拧成泥浆，断不会这样任他锁在身上，恐怕是特地为禁锢温宁而打造的一副铁链。挫骨扬灰，连阴虎符的残剑都要费尽心思复原，某些世家当然也对鬼将军垂涎三尺了，又怎么舍得挫骨扬灰呢？魏无羡冷笑一声，站到了温宁身侧，略一思忖，伸手在温宁头发里慢慢按了起来。留下并锁住温宁的人，必然不能让他自行思考，要想让他听从旁人的命令，就要毁掉温宁的神智，便一定会在他脑袋里种下什么东西。果然按了三下，魏无羡便在温宁右脑一侧的某个穴位上按到了一个硬硬的小点儿。他把另一只手放到温宁左脑对称之处，有一点同样的小硬物，似乎是针尾一类的东西。魏无羡同时捏住两端的针尾，慢慢动手，从温宁的头颅里拔出了两枚黑色的长钉。这两枚黑色钉子长寸许，粗细一如细玉佩的红绳深埋在温宁的头颅里。钉子出颅的一刹那，温宁的五官微微颤动，眼白里爬上一层类似黑色血丝的东西，似乎在极力忍痛。明明是个死人，却还是能感受到痛苦这种东西。那两枚钉子上刻有细致繁复的纹路，来历必定不凡，制造它的人算是有点本事，若想温宁恢复还要等上好一段时间了。魏无羡将他们收了起来，低头看看温宁手腕和脚踝上的铁链，心道：总这么拖在身上叮叮当当的响，也不是办法，得找把仙剑将他们斩断。魏无羡头一个想到的自然是蓝忘机的碧尘，虽说拿蓝家人的剑去帮温宁斩锁链有些不妥，但这是魏无羡能最容易拿到的仙剑了，也不能叫温宁一直拖着这么一堆累赘在身上。魏无羡心道：这样，我现在先回客栈，如果蓝湛醒着就不借，如果蓝湛还睡着，我就借碧尘用一用。打定主意，魏无羡这边转身，谁知一转身，蓝忘机就站在他身后。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